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92集，风俗。 听了西古路的解释，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包大人和太师也明白了，倒是一旁的赵普好奇问他：“ 哎，你那个姐姐背着你姐夫找了别人呢？”“ 不是啊，通常就是这么骂来着，要不一等就是真的哪一方不好了，就像中原女人骂男人嘛，你个提啥的，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也不是真的想对方洗吧。”“ 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呀。”“ 那鱼尾渡具体是什么？是专门用来咒骂变心的情人的？”“ 嗯，就跟像是媳妇儿骂相公专用的那样，平时不会拿来骂别人的，就好比说朋友之间就不会用吗？”“ 鱼尾渡是个地方吗？”“ 人洗了之后不是要六道轮回投胎转世的吗？” 众人都点头，听着西古路往下说：“ 不是要过奈何桥和孟婆汤的吗？” 众人接着点头，是这么说，真实情况有没有就没人知道了，得死了之后才晓得。“ 说是人洗了之后啊，要过很多很多的湖，那有的湖上有桥，啊，有的那就只有一个渡头，然后其中的一个渡头就叫鱼尾渡。如果活着的时候没骗过或者没有害过自己的情人，那么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去。可如果干过了，那么上了渡船之后，活水就会起波纹，那个形状就会鱼尾一样的，然后啊，就会有一条看不见头和身体，只看得见一个尾巴的大鱼浮上来，用尾巴将船打翻，这样渡船上的鱼就一辈子要在鱼尾渡底做鱼食，永世不得超生了。”“ 这个枕头什么意思呀？” 展昭又拿起那个枕头打量，白玉堂回想那幅挂在满记堂铺墙上的挂画，微微皱眉。“ 这么说起来，那幅画比这个枕头上的图案要完整，似乎的确有人落水，还有一艘空船。现在想想，那些神佛和这里的神佛神情也不是太一样。”“ 哎，满天神佛有疑呢嘛，谁干了亏心事，就算没人知晓啊，那也逃不过佛爷的眼睛，会遭报应的呀。” 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，太师拿过那个枕头想了想：“ 用这种图案做枕头，我明白了，会不会是嫁妆啊？”“ 嫁妆？ 为什么用这种图案做嫁妆？” 太师望天，指了指包拯：“ 所以说养儿子的永远不懂养闺女的是什么心情啊，闺女要嫁出门，最怕的是什么？ 在婆家受屈。 只要相公够疼爱，自然不会让她受委屈。老夫也就是闺女嫁给了皇上，女婿太大了，实在不好说什么，而且皇上对我闺女也是真好。如果是普通人家，就算是王公贵族又能怎么着？做爹的，我一定要送一整套这花样的家具过去。要是女婿敢对我闺女不好，老夫就让他永远沉在鱼尾肚里喂螃蟹。” 一旁西古路直拍巴掌：“ 哦，老头有气魄啊，我姐夫进门的时候他俩也是这么说的。” 众人都扶额，这狂石城是个怎样神奇的所在啊？ 这传说只有狂石城有吗？ 木吧，很多地方都是啊。 中原应该没有， 西域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，难不成这枕头是狂石城送来的 贡品？ 会有人用这种东西做贡品啊？ 狂石城给大宋进贡过这种贡品吗？ 那俺不晓得，要问俺娘去。 嗯， 那我一会儿回去问一下我姨妈。 包大人把包岩叫了过来，让他带几个太学的学生去龙图阁和藏卷阁一趟，查一查地方志之类的书籍里有没有关于鱼尾渡的说法。太学才子多多，包岩没一会儿就集中了一群人集体翻书查找。放下包岩他们查书不提，还是说回展昭他们。 受理失窃也是奇怪，陆王从继承爵位以来就没什么实权，更没有野心，为人正直，心善豁达，没理由惹上什么仇怨吧。 如果只是偷窃而没有伤人，可能是单纯的谋财。白少侠确定陆王的弓弩与那位老妇的拐杖同样花纹？ 嗯， 那倒是要问问陆王那把弓弩的来历了。 晚上八哥设宴款待陆王和我姨妈，到时候我问问他。 展会打算下一步如何调查呀？ 包拯见展昭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就问他。 哦，我还是想先调查一下那玉铺。 会不会打草惊蛇？跟梅天云打了一架之后，对方应该会更低调。你这么去，无凭无据的，很难下手。 那个老太太观看样子就深藏不露，功夫又好，怎么样调查好呢？ 那是间玉铺对不对啊？ 白玉堂突然开口，展昭有些不解，点了点头，白玉堂微微一笑，喝茶不说话。展昭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正这时就听外头传来了说话的声音，先是脆生生一嗓子： 爹爹。 哎， 展昭等人都抬头，这动静，小四子回来了，而且还在大门口跟公孙碰上了的样子。果然就见院门外公孙抱着小四子跑进来了，身后跟着慢悠悠溜达的天尊。进门见众人都在，公孙将小四子放下，跟包大人和太师见了个礼，小四子就飞扑去赵普那边了。赵普将小四子抱起来，小四子早就盯上院子里的陌生人了，桌边坐着个大高个儿，身材魁梧，长得好英俊。西古鲁左看右看，他一眼瞄见了小四子，心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大哥的儿子。又看公孙，大哥的儿子的爹爹，西古鲁就转不过弯来了，这是啥关系？ 小四子，他叫古烈西古鲁，是我兄弟，你叔叔。 西葫芦。 小四子盯着西古鲁看，展昭和白玉堂觉得不能怪小四子，不是他给西古鲁取绰号，而是听着正经挺像西葫芦。赵普对西古鲁一挑眉： 这是小四子，我儿子。 西古鲁眼睛又睁大了一圈，果然是。赵普接着给西古鲁介绍： 这位是公孙策，小四子的爹，给姨妈看病的就是他。哎，对了， 说到这儿，赵普倒是想起来了： 我姨妈身体怎么样？ 啊，没事。古烈夫人的身体其实好得很，只是有一些风湿，一点点偏头痛。吃我开的方子十天，我再给她针灸两次就能痊愈了。 赵普点头，西古鲁睁大了眼睛看着公孙： 可是俺娘请了好几个大夫，看了几年也没有治好头痛啊。 我爹爹是神医呢。 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称得上天下第一，非普通郎中能比。 西古鲁张大了嘴，一脸敬佩地看着公孙，随后一歪头指了指小四子： 额吉。 又指了指公孙： 滴滴。 最后又对着赵普指了指小四子： 额吉。一家营。 公孙一眯眼，西古鲁突然一拍手，那两只大手啪一声，惊得太师茶杯都差点砸了。 哎呀，俺挤到了。 西古鲁一拍大腿，小四子歪头看他： 你知道什么？ 大姑，你是不是嫁了？ 啊？ 哎，以后不叫你大姑了，叫大吉吉夫。 西古鲁边说边站起来拉住公孙，一旁太师和展昭成功地喷了。公孙愣在原地， 赵普刚想跳脚，小四子突然伸手捂住他嘴，按住他不让他动，边回头仰脸好奇地看他亲爹的反应。良久，就见公孙突然动了一下。 你叫我什么？ 继父，我大姑，大姐就交给你了。继父原来是天下第一，哎呀，我大姐嫁得好好啊。 公孙微微皱起眉头，双眼也眯了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也开始纠结。展昭等人都意识到公孙要暴走，只是没等众人起身拦公孙，就见公孙脸上绽放出了大大的笑容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拍着西谷路的肩膀。 哈哈哈哈，终于有个明白人了。 赵普憋着说不出话，小四子捂他嘴呢又不好去掰，这娃嫩得跟豆腐似的，万一弄伤了呢，只好憋着干着急。屋顶上影卫们笑得都直不起腰了。最后公孙将小四子抱起来，西谷路转过身又叫了赵普一声大街。赵普抬手就给了他一个烧力， 接你个头啊，老子是你大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